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 偏向多金，我系谭志强。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 偏向多金，我系黄之峰。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今晚黎靓煲王试下我哋嘅脆肉皖鱼双飞鳝片，保证你流晒口水。咦，你哋啊？ 手打牛丸，手煎鱼蛋，鸭粉肠，脆肉皖。嗰晚我同妈妈好开心，食咗好多嘢，好多嘢。 喂，好啊，翻到嚟啦，唉，咁就头先我哋讲嗰个 Facebook 嗰个问题啦，就而家都搞到如火如荼啦，咁就而呢个 Facebook 咧都面临一个前所未有嘅危机啊，因为而家即系英美国家佢自己本身都开始有啲人咧就开始谂住话集体诉讼，咁去要呢个 Facebook 咧就赔偿翻，但我觉得即系你嗰个唔系钱咁简单嘅问题，因为而家你就系牵涉到个即系 Cambridge Analytic 咧。你係起碼有兩件大事啦，第一件就係嗰個美國大選係可能呢就是、正正就係因為 Facebook 呢就利用咗即係唔同用户嘅數據呢就令到佢傾向投咗俾 Donald Trump， 而係 prefer to 呢一個 Hillary。 而英國嗰邊呢，其實你正正而家開始有啲人質疑啦，亦都越嚟越多證據顯示啦，喂，你俄國佬可能就偏偏就利用咗，就同因為佢同呢個Cambridge Analytic 咧嗰啲人咧，嗰啲高層咧，其實係有來往噶嘛，話攞佢啲數據啊嘛。 唔係，我最近呢兩日咧先至睇翻，即係因為由於 脱歐個問題啊嘛， 即係朱克伯格咧，即係出嚟即係聽證會度作供啦，去呢個參議院啦，俾四十幾個議員質詢啦，先研究一下呢個所謂嘅劍橋分析係搞緊乜嘢，係咪？嚇！我終於明白點解老蕭做燈神，因為佢估嗰兩下。一個就是英國會不會脫歐的問題，第二就是這個的 Donald Trump 究竟在美國會不會當選美國總統的問題。原來最後呢的原因就是因為這個劍橋分析，所謂用這個大數據這個的公司呢，就是他做公關啦，是不是都做廣告啦，是就是簡單來說就是做 political marketing 呢，原來在背後呢就已經操控了很多。即係佢嘅勁嘅地方喺邊度咧？我後屘我再網上再 search 咧，就係發覺原來咧，我哋平時我哋嘅作為一個 Facebook 嘅用戶，唔怪得我哋免費啦嚇，即係去 like 啊、post 嘢啊、寫 comment 啊嗰啲咁樣咧，原來啲佢係會攞咗呢啲數據之後咧，係做一啲嘅分析，而從而係影響到咧你嗰個選舉結果嘅，因為佢知道你嘅脾性係乜嘢，咁所以咧佢就播啲咩廣告俾你睇？哇！呢樣嘢原來係即係確實，唔單止係英美，而家爆出嚟越爆越多嘅咧，就係咧係全世界近呢五到六年嚟咧，好多地方嘅選舉咧，原來都玩咗呢家嘢，甚至乎有啲係做假新聞啊，有啲假 account 啊，呢個我哋估到啦，係咪？或者係自動製造啲醜聞俾啲政客啊？哇！咁係好嚴重嘅喎。喺成個即係嘅世界裏面，咁我再揾，原來索羅斯啊，即係呢個追擊呢個貨幣之王啊，喂，原來佢都係咁樣批評呢個 Google 同 Facebook 嘅喎。佢話不過，即係佢估佢嘅股票啊，就即係唔會再咩㗎，因為咧政府會即係第一 喺嗰個税制嗰度咧會做手腳。第二咧就喺個監管嗰度咧會做手腳。 咁佢監管成本咧一定會高好多啦。咁所以如果你話你睇翻個 PE 咧，就應該嗰、那個嗰、那個 PE 率咧就應該係會更加高嘅，應該係，因為你嗰個投入嘅成本就係你唔係以前係可以能夠比較嘅，所以成本數咧嗰、那個經營成本啊，嗰、那個經營嗰個模式係完全係唔同曬。 喂，初時咧，我覺得聽呢個 big data 嘅時候咧。即係我第一個聽咧就係阿老蕭一次食飯講啦，係咪？就原來因為原來佢自己中咗箭，所以佢講啦，係咪？ 佢呢個可能真係切膚之痛啊！ 切膚之痛啊！咁啊，第二個講嘅咧就係徐少華講，係即係城寨我哋做奪命撈鬆嘅徐少華講，因為佢做開呢行啊。咁佢做，你記得有一次喺阿姚松炎選完之後咧，咁佢同阿細良咧都係大肆吹噓呢個 big data。 嗯， 其實我唔係好明佢具體嘅運作係點嘅。啊！我而家終於明白，啊，原來只要你就咁樣去攞咗我哋對我哋嘅人嘅心理分析，因為我哋平時 make 嘅 comments， 我哋 like 嘅嘢，甚至乎我 share 嘅嘢，你捉到我嘅心理，因為佢原來咧，係有五個面向噶嘛 ，Anthony 可唔可以 up 下嗰面五個面向？從我哋喺嗰幾個嘅即係平時做玩 Facebook 嘅時候。佢好笑啊！佢話原來咧，你係超過百五個 like 嘅話咧，佢比你老婆仲熟你嘅性格。佢原來呢一個嘅分析就係、是、佢包括喺邊個五個面向咧？開放性、責任感、 cut 張圖嚟睇下啦。 外向性、親和性同埋情緒不穩定咧，係五個面向裏邊咧，係睇到我哋嘅人格咁樣。係。咁所以喺美國總統選舉嘅時候咧，即係例如話共和黨或者 Donald Trump。就講係可以擁有槍械，咁佢又睇下你邊一個性格嘅人咧，就賣乜嘢廣告俾你。 我諗呢、這個呢五個面向咧都太過 simplify 咗，因為你知唔知道其實你有時好多見好多唔同嘅工作啦，其實都有所謂 aptitude test 嘅。 嗯， 你去考政府嘅一啲即係政務官考試啦，即係或者唔係政務官考試，我唔記得好似嗰陣時考咩，我都考過其實係。佢有啲 aptitude test， 佢就問你即係你適唔適合做呢份工嗰啲。 CLE 嗰啲性向測試。性向測試，你其實好多大學嘅入學試都要嘅，你poly 嘅 design 都要嘅。咁你淨係見到你有時 Facebook 咧彈呢啲咁樣嘅心理測驗又好啊，或者以各種名目嘅一啲包裝嘅測驗啦，譬如話讓你更加了解你自己，或者讓你更加了解你自己伴侶。 我哋成日玩嗰啲啊，你係金融筆下裏面咧，究竟邊一個嘅角色啊嗰啲啊？係 啦， 佢唔單止攞咗我嘅資料，亦都知道我脾性係點啊，亦都咧其實係攞埋你哋嘅料啊，因為我有你哋啲 friend 喺我。 邊個 like 你啊嘛？即係你究竟你個圈子係啲咩人？而你個圈子嘅人咧，你通常你係中意啲乜嘢啊？或者恐懼啲乜嘢？嗱，所以點解即係嗱，老共如果佢係可以掌握曬呢啲資料，即係我哋好驚一樣嘢咧，佢可以 micro manipulate 每一個人。佢唔需要我哋以前成日話，喂，你點樣會講噏埋啲即係古靈精怪嘅嘢啊？老共係咪俾咗錢你啊？你係咪收咗老共錢啊？以後唔使噶啦。即係老共要一個人做一啲嘢或者講一啲奇怪嘅行為，唔一定要俾錢嘅。佢可以投其所好嘅同時間，亦都係恐其所懼啊嘛。 嗯， 恐其所懼先恐怖嘅，其實係。 即係佢 provoke 你，佢明知你係會習慣咗十次有七次都係咁樣 respond 嘅，都係會 share 呢啲嘢嘅。 嗯， 佢就製造一個咁樣嘅嘢俾你。係嘛？即係製造一個咁樣嘅事件俾你，等你去 respond。咁你好 spontaneous 嘅，好自然啦。 點解索羅斯咧？佢就話咧 ，Facebook 最後尾係會令到嗰個民主會倒退咧。其實就係令到即係成個民主遊戲會變咗質啊。點樣變質呢？就係、是、因為其實呢啲咁嘅 Facebook 咧，本身喂你覺得佢之所以係可以用啊，好啊，就係、是、你以為佢係可以咧，令到啲人係empower 咗你嘅民主，因為你多渠道發聲啊嘛，係咪？你自己覺得自己言論自由咗啊嘛。 但係佢嘅論點係在於咩？個logic 我諗唔到，你唔係 empower 緊你自己，你係俾人 manipulate 咗。你個 public opinion 啊，係俾佢製造呢啲所謂嘅宣傳嘅廣告啊。無論是政治的廣告又好，真是假的新聞又好，或者是製造出來的新聞都好，他知道你是這樣的反應，因為 嗱，我唔知究竟嗰啲心理學界對於嗰五個面向咧，究竟係點樣去評價咧？我唔識咧呢樣嘢。咁但係佢嘅講法就話咧，呢五個面向咧，原來喺學術界裏邊咧，都係廣泛應用嘅。就係話咧，就算你嘅學生，即係你我係老師咁啊，其實我都應該要俾下呢啲 test 咧，啲學生做。咁我先可以即係因人施教嘛，我知道你嘅性格係 因材施教 係啊，我因為知道你嘅性格係點，所以咧我用呢一種方法咧，就能夠令到你咧係學習嘅速度更加快，或者更加有學習嘅動機，或者更加能夠達到嗰個目的嘛。原本係好嘅，但係如果你 Facebook 用咗呢樣嘢，透過呢個所謂嘅大數據，令背後有呢間咁嘅公司去 manipulate 你嘅民意，佢知道你阿龍係保守少少嘅。我講槍嘅時候，就叫話俾你聽，你保護你嘅家庭。啊，咁你覺得，誒掂喎？ 啊，你最後屘你做咗一個投票嘅選擇，啊，以為你自己咧係因應你自己個意願去投票，以為好民主，但係原來你嘅民主嘅選擇咧 係假嘅， 一切咧已經係被後面嗰個人咧係 manipulate 咗或者計算當中。 正如嗰陣時候我哋經濟學裏面咧。有一個理論，都唔係叫理論，一個現象咧，講咧就係話。究竟你應唔應該去呢個市場咧，去推銷一把梳咧咁樣？咁有啲人就話：，喂，嗰度啲人唔梳頭嘅咁樣。調翻轉頭諗，就係因為嗰班友仔過去唔梳頭，我而家先至去買把梳俾佢。我因為我令到佢梳頭啊嘛，大佬。哇，我覺得有道理喎。如果你話嗰個劍橋分析，雖然佢今次都變成好大嘅醜聞，因為原來背後咧都有好多大媽撒咧喺背後俾錢噶嘛。支持共和黨啊！之前係支持啊 Ted Cruz， 後屘就支持 Donald Trump， 其實就係喐呢一個嘅希拉里噶嘛，甚至乎係揾呢一個嗰陣時候嗰、那個維基解密嗰度啊，叫佢揾翻啊希拉里嗰300几万嘅電郵出嚟啊嘛。喂，如果咁樣嘅話咧，喂呢啲就係幾大鑊一件事嚟嘅喎，即係對成全世界嗰個民主嘅制度喎，因為你好多時你個總統選舉又好，總理嘅選舉又好。其實嗰個 margin 係好細嘅啫嘛，來回可能係5%，即係55-45%，你睇落去以為好高啦，即係相距係10%，但係其實係我 swing 5% 嘅人過嚟咧，我已經同你打和啦喎。如果背後有呢咁嘅公司，如果唔係今次咧，英國我唔記得咗邊個，好似有個四字嗰個傳媒，我唔記得叫咩名，佢走去。做卧底去 test 佢嘛，话搵佢做生意嘛。 四字咧，全部你咪讲 BBC 嘅 Channel 4啊 ？Channel 4好似系 啊， 佢走去 test 佢啊嘛，就话我我搵你做生意咁样。咁嗰条友越讲越兴奋，讲下佢全世界点样干预啲选举，大佬同边个做生意，点样做 PR， 咁先至 high 嘢咋，先至爆大镬。而 Facebook 点解 high 咧？哈，原来 Facebook 就系透过佢嗰啲即系商业客户攞，佢又唔系直接。佢話唔係直接啦，我唔知係咪最後有冇直接啦，就係即係賣咗我哋嗰啲料俾人哋。所以如果香港嘅選舉咧，我估佢未至於玩埋香港嘅選舉。如果你玩埋香港嘅選舉咧，我哋就 PK。幫老共大把錢玩咧， 未必唔得喎。嗱，如果你見到老共見到俄國咧喺英國又搞得咁開心，喺美國又搞得咁興奮，點解中共你唔可以學埋一份咧？因為其實我哋知道就係喺獨裁者之間咧，其實佢哋嗰種即係互相學習咧，其實嗰個交流係非常之 efficient 嘅。其實係，即係我哋知道就係話喺經濟上面，呢班人咧好中意自己一齊做生意啦。即係尤其你搞一帶一路啊，你而家搞緊一中國嘅標準啊，其實你好多嘢咧，你都係 promote 緊一種獨裁主義。 嗯， 即係英美嗰種講全球貿易咧，你都會講嗰個 good governance 噶嘛，嗰個透明度啊嘛。而家你大陸即係冇，其實一帶一路都冇。你見到我哋嗰個港珠澳大橋就係咁樣啦，係咪？我哋冇受報嘅，完全係。咁但係咧，你見到就係話，你中俄之間咧，喂，其實臭味相投就係因為呢樣嘢。 喂，同埋佢有錢啊嘛。 嚇！ 我如果冇睇錯咧，佢好似話係100几亿美金咁樣咧，係抌落呢間公司嗰度。 而且非常之抵玩啊！你諗下，中俄你喺科技上面輸蝕咗美國咁多咁大截，但係你而家你竟然可以借東風，你借佢嘅 Facebook 嚟搞翻美國嘅民主，搞翻英國嘅民主。喂，呢個真係草船借箭喎。 係啊， 啊 ，effective 噶。喂，其實你除翻啊！嗰啲投票嘅人口啊，係抵玩嘅，大佬。 係啊， 佢後面佢背幕後有即係大 master， 即係有金主去泵水落呢間公司嗰度嘅。嚇、嗯，佢話就話同即係Donald Trump 做生意就可能真係平咗俾佢都唔頂嘅，大佬。即係佢利用呢咁嘅數據幫佢打嗰啲廣告，即係而係從而影響嗰幾個 percent 嘅選民或者十個八個。 嗯， 因為十個八個夠嘅，你唔好話我哋一百個人。一百條友我都受影響噶嘛，我哋有固定嘅意識形態噶嘛，係咪？我哋有基本嘅政治立場噶嘛，佢淨係喐中間嗰扎，一倒轉頭，佢咪蝦嘢咯。所以你民調都可能，無論你喺英國嘅脱歐公投，同埋美國嘅總統大選裏邊，都係臨尾嗰日先發覺係 swing 嘅，因為你救唔到噶啦嘛，臨尾 swing 嘅時候，因為嗰啲廣告係咁出啊嘛。知道阿龙嘅性格系乜，咁我播咩广告俾你睇？知 Anthony 嘅性格系乜，播咩广告俾你睇？从而即系你 swing 一个 swing 一个，唔系话十个都 swing 晒，可能 swing 一两个都已经搞掂。喂，所以你真系吓人、啊，即系如果唔系即系英国即系 BBC Channel 4系即系攞到佢嗰啲嘢出嚟咧，真系我哋全世界都蒙在鼓里。好似话菲律宾总统啊，嗰条癫佬叫咩名话？ 杜特爾特 都是有份玩喎、啊、佢，呢、 嗯、 間公司啊劍橋分析大佬， 冇、嗯、噶可能你甚至習近平玩緊你，大家都唔知嘅，因為你諗翻轉頭，喂其實中國呢幾年咧喺海外嗰度咧係不斷咁樣即係玩 lobbying 嘅，如果唔係即係澳洲點會有個學者會寫一本書叫 The Silent Invasion， 就係講。就係講緊你中國大舉去到進軍當地嘅嗰個礦業，然後利用礦業嘅商會同埋工會去到影響呢一個嘅澳洲國會嘅投票結果啊嘛，同埋利用大量嘅留學生去到影響呢一個澳洲學術界啊嘛。喂，咁喂好話唔好聽，呢個係明嘅，大家睇到啦。咁暗嘅好話唔好聽，澳洲人喂，澳洲二千幾萬人口，喂佢哋都有玩社交媒體噶嘛。喂，咁喂佢哋可能會透過普京見到喂。你玩得咁開心，不如我用呢一個澳洲嘅 Instagram 作為一個試點，就再去玩咯，唔出奇嘅呢一樣嘢。只不過係話佢本 Silent Invasion 暫時未包括到，或者仲未查到出嚟咁解嘅啫。 唔係我覺得嗱，總括嚟講，即係我不能夠判斷就係話呢啲咁嘅 political marketing 呢啲嘅政治公關同埋宣傳，究竟到最後能夠誘使咗幾多人去本來係投呢、這個，而最後投咗隔離嗰、那個。即係呢個我哋冇話要 prove 到，因為人嘅投票行為其實係幾複雜嘅一樣嘢嚟噶嘛，係咪因為睇到呢個廣告 swing 咗咧，我就唔知道。咁但係咧，起碼就係呢個劍橋分析嗰個行政總裁 CEO 喺度吹開緊呢樣嘢啦，事前又吹開，事後又吹開。喂，如果唔係今次爆呢單嘢出嚟，即係老實講。我哋全世界都蒙在鼓裏喎、啊。 唔係大問題，你大家一早都應該係估到呢一樣嘢。個點解估到個原因就係話，喂，當你睇你個 YouTube， 睇你個 Facebook， 佢彈出嚟嘅廣告就係、是、例如，喂，我呢輪就想換車嘅喎，咁不斷彈嗰啲咩 Toyota 萬事大嘅廣告出嚟，你應該知道發生緊啲咩事㗎。咁只不過係話大家冇諗到，喂原來呢啲咁針對性嘅針對你需要嘅廣告係可以應用喺呢一個政治嗰度咁解嘅啫。 唔係，如果咁咧？就真係好危險。我甚至回想咧，咁你香港嘅民主選舉咧，有冇呢樣嘢呢家嘢出現？因為點解咧？我哋未必睇到嘅。因為如果你當佢個 big data 有效先啦，因為如果冇效就唔需要討論啦。佢知道我哋三條友嘅政治傾向乜，咁我哋就唔應該睇到嘅噃。你俾我睇都冇用喎，係咪？即係如果佢嘅數據真係能夠咁精細地、咁準確地。是知道我哋嘅政治取向，知道我哋改唔到噶啦。咁、 嗯、 所以咧，佢咪俾其他人睇咯。 喂，暫時佢未去到咁精準嘅，即係我有段時間補選嗰陣時候，就去碌呢一個立場。喂，真係陳家沛嘅廣告又有，歐樂軒嘅廣告又有嘅喎，你真係唔知喎嗰陣時 候。嗯， 係啊，咁所以就係話，喂，佢知道你比較留意政治，佢會係咁彈政治廣告俾你咯。但問題佢會唔會話針對性咁樣見到原來你係即係建制派 fans 嚟嘅，咁我就俾民建聯廣告你，咁又未至於咁樣啦。 細節啲，如果佢真係做得到呢個功夫，就係、是、佢知道你阿龍係本來係民主派支持者，嗯、我就要俾陳家培嘅你睇。我知道你咩性格，即係喺嗰五個面向裏面，我知道你大概咩性格嘅人。例如話你愛家庭咁講先啦嚇，即係假設呢樣嘢，我就播一段陳家培，即係一個有家庭感覺嘅廣告俾你看。 投其所好咯，嗯啊 咁但係同時間呢，咁就佢會恐其所懼㗎嘛，係咪？即係嗱，嗰啲即係點樣投陳卡佩嗰啲人呢，即係佢可能我唔知佢冇叫啲，佢好似新民黨咁樣叫話要即係審嗰啲即係南亞移民啊，嗰啲假難民啊啲咩樣啦。如果你係 buy 呢一套嘅，咁佢又會share 多啲嗰啲新聞俾你聽，喂，嗰啲南亞人啊，點樣去劫劫啊，嗰啲 打家劫舍啊， 打家劫舍啊，因為其實而家都有啲咁嘅新聞噶嘛，係咪？ 即係例如佢睇過你寫好多反對啲新移民、反對外來人口嗰啲嘢，佢咪喺臨選舉嘅時候，如果我喺公關公司都識講啦，我哋拍幾套呢啲 reinforce 呢個情緒嘅，咁跟住咧就指控你哋泛民主派咧，好多人喺度撐嘅。就算我唔去投你嘅，即系我唔去投泛民主派，我就算唔想投建制派都好，我可以唔投票啊嘛，哥，系嘛？我俾你疲劳轰炸咗一轮呢啲咁嘅竞选宣传广告， 同埋你知道就系 Facebook 咧，你仲要知道你嗰啲嗰个 friend list 系好紧要嘅 ，friend list 佢知道你自己你譬如嗱，如果你啲 friend。哇！又係嗰啲 Barry Ma 啊，又係啊嗰啲咩 Henry Lau 啊高慧妍啊，又會 Henry Lau 啊， 健吳啊， 健吳啊，容樂琪啊呢啲，即係哇！佢會 share 多啲嗰啲咩？哇！150人點樣去即係搶嗰啲公屋啊？嗰啲乜嘢新聞，你會睇多啲啲乜嘢嘅喎？係咪？ 唔係，如果我個 friend list 咧，因為佢等我唔警覺啊嘛，我就睇唔到嘅咯喎。即係如果佢真係即係個數據係做得咁精準嘅時候，理論上我係應該睇唔到呢啲嘢。 唔係嗱，不過你而家見到就係你睇下 Mark Zuckerberg 佢自己嗰個策略係點咧？其實你而家好清楚見到佢。 佢認咗契弟咯。 嗱，佢醒目在一樣嘢啦，佢認咗衰先，而衰嗰個位咧，佢係指一時就係話。我哋唔小心，我哋唔小心，我哋避免唔到，即係一啲別有用心嘅人咧，去利用咗我哋啲數據去做佢哋啲假選舉，唔係即係嗰啲發布啲假新聞嗰啲乜嘢，我哋係唔小心嘅啫。咁但係唔小心，即係起碼佢喺民心上面嚟講咧，嗱，因為好多人都會覺得就係話，喂，我冇咗 Facebook， 我幻想唔到我冇咗 Facebook 嘅日子喎，因為 我哋啊， 有啲人會咁樣諗啊嘛，係咪？即係譬如你以前，我記得即係阿黃之峰都講過，喂，我接觸新聞嘅方式就係睇 Facebook 噶啦，係嘛？啊，即係佢咁，有啲人係咁樣樣噶嘛。咁你既然如果你话冇咗 Facebook 系唔得嘅话，喂，咁你又冇其他选择喎、啊。 喂，好彩啦。 佢又可以满足到你咁多愿望喎、啊、其实又。 即系你讲开、啊、即系呢个新闻呢，好彩一样嘢就系我唔系太鍾意呢喺度表演同玩自己嘅 Facebook。即系我冇呢个习惯，同埋我真系冇呢个兴趣。 发表意见啊，发表政见啊。 好少啊我。即系你话你好简单咋嘛，你諗到佢啲屎桥㗎。例如你成日 share 你屋企嗰啲动物嘅。佢咪知道你个脾性系点。讲动物权益啦，咁咪捉你啦，系咪？你成日都睇到，即系呢个候选人嘅竞选广告就系关于呢啲嘢，咁咪掂噶咯噃，系咪？但嗱，话说回头，我哋仲剩翻几分钟嘅时间，我觉得美国嘅 Senate 咧，虽然今日有人笑嗰啲阿叔咧，系问个问题系戆居嘅，但我觉得嗰条问题唔系戆居。 边个阿叔问咩问题？ 我唔记得嗰个叔咧，寻晚我未瞓之前我都有睇嘅，佢大概意思就系话，喂。你唔收用户钱，咁你凭乜嘢可以做啲唔收？呢个一个好问题嘅所在。佢想俾佢嗰代人嘅人知道，哦，因为你表面上唔收我哋钱，原来你就喺背后做咗啲咁嘅勾当嘛，利用咗我哋啲私隐同埋我哋嘅资料去卖钱啊嘛。 睇一幅图啦，系睇一幅图。 嗰个参议员叫咩名 ？Hatch 啊 ，Orange Hatch 啊，即系 How do you sustain a business model in which users don't pay for your service？ Good question 啦，呢 即系如果你话你嗰啲即系 Facebook 嘅用户唔俾钱你嘅话，咁你点样去 盈？唔系佢唔识 follow 嘅就系话，即系你除咗 Run S 之外，你仲搞咩出嚟啊？原来。系嘛？如果唔係，你都唔會爆呢一個嘅即係劍橋分析嗰樣嘢出嚟啦，大佬。 應該追問就係 what else 咁樣㗎嘛，係嘛？係 啊 ，what else 係嘛？ 唔係同埋一條友咧，有一個參員咧，我覺得我琴日現場睇佢都幾抵死。你知佢問咩問題啊？即係問阿朱克伯格，你今次嚟住邊間酒店？你有冇話俾我聽？朱克伯話：我唔 no。即係開頭咧，佢笑一笑，即係佢唔知點解你問呢個問題 ，no 咁樣話俾你聽。跟住佢話：你可唔可以將你嘅電話過去一星期嘅 text message 公開俾大家睇？佢 no。跟住佢總結係咩咧？ 你知道我哋啲私隱號，你知道你自己嘅私隱號重要咧。 哇，堅喎、啊！真係我發覺，屌！所以你唔好笑嗰頭先嗰個阿叔啊，其實佢哋全部都有部署問嘅嗰啲問題，大佬。 咁人哋係專業政客嚟噶嘛？ 唔係咯， 唔係，但當然啦，即係阿朱一北格，其實佢一定係有啲即係律師同佢研究過你嗰、那個即係答問嘅策略應該係點樣樣，有啲咩你唔應該講嘅，其實就即係譬如你講，喂 ，Rewind S 係咪？即係你都要洗咗腦，向你自己洗腦。嗱，我 business model。你一定會供我呢樣嘢，咁所以我咪話咯，即係我喂，我會收錢喎，尤其係因為有啲人咧，即係會贊助啲 post 啊，即係然之後等多啲人睇到啊咁樣樣噶嘛，有啲明星咧，佢係自己會贊助 post 啊，你甚至乎你一百毛都係會噶，佢有啲即係佢切入式廣告，佢而家佢係俾錢咁樣樣，係去即係等 Facebook 咧就幫你係咁狂 share 啊嘛，係、咪？我哋以前都做過噶，係、嘛？即係我哋嗰陣時想 run 個 page 賺多啲 like 嘅時候，其實佢都試過噶。 买 like 咯， 以前阿索罗 B 都即系佢都咁样去 sell， 佢都 promote 佢自己嗰啲节目噶啦，系咪？ 佢 guarantee 我哋有几多人 views 添啊？佢唔 guarantee 有几多 like，不过起码我将你嘅节目去 circle 嚟到你想达到嘅目标同埋人数啊嘛。所以呢下佢系醒噶，佢成个 business model 你咪喂大佬，我哋日日喺度玩， 嗯， 系嘛？有啲人随时一日玩两三个钟啦，大佬免费喺度俾你玩啊！ 同埋即係同埋佢而家朱一百格佢講一樣嘢咧，佢好聰明就係話咧，我都係受害者嚟嘅，因為我而家啲數據咧都係俾人濫用嘅啫嘛，俾人濫用啊！即係佢唔會俾你供到一點就係話，譬如頭先你嗰個參議員俾佢供到一點就係話，因為而家有好多人會懷疑就係你會即係你自己私底下賣呢啲數據俾人哋做啲不法嘅勾當，我唔可以俾你 establish 到呢一個咁樣 connection。所以我一定要话俾你听，我而家咧，我只系卖广告嘅啫。有啲人如果系借 Facebook 嘅平台去攞啲数据嘅话咧，系我唔小心。咁但系咧，即系冇办法噶，系咪？喂，我用 AI 去搞呢个 Facebook， 如果唔用 AI 去搞嘅话，我用人手去搞嘅话，咁我成盘生意就好难做噶咯，系嘛？你而家你用户又唔使钱，呢、這个世界讲双赢。 咁啊，所以有啲人嘅讲法就系点咧？即係嚟我哋做生意嗰啲啦，即係有啲教 social media 咯。佢話寧願你用 LinkedIn 啊， 因為 LinkedIn 咧就真係我哋成個 restaurant 未擺喺度，即係嚟揾工啊，或者獵頭公司要揾人啊，或者我哋睇你個 profile 啊，其實就等於個 CV 嚟嘅啫嘛。 係， 同埋嗰個係認真少少嘅，真係即係嚟話我都有 LinkedIn 啦，即係嚟啊 Charles Mock 就不停喺度講緊即係啲資訊科技嘅嘢喺度嘅。有啲人就專係即係講例如話最新嘅即係law 啊 updates 嘅咁樣，咁反而咧嗰啲 knowledge 咧係對我哋嘅工作上係有少幫助，而 social media 咧佢哋睇得好低嘅。佢話點解咧？佢話你通常都係例如好似我哋今晚食宵夜咁，我哋都少啦，我哋唔會咁樣喺度自拍喺度玩一次噶嘛。其實對嗰個實際嘅作用咧，其實貪過癮喺度玩嘅啫。但係你貪過癮喺呢度玩嘅時候咧，你原來係俾人咧。是摸清晒我哋自己嘅私隱同埋脾性，所以佢BBC 個講法好笑啊嘛，佢話如果你有十幾廿個 like 嘅話，就你老豆老母都冇俾呢一個嘅人工智能去了解你嘅性格更多。如果你超過150咧，就係你老婆即係你嘅 spouse 咧都冇了解，即係俾呢個大數據咧了解你更多。喂，咁呢個就好嚇人嘅咯，大佬，可能我哋自己都唔知道自己係點樣喎。 有啲人就覺得其實我走去做嗰啲心理測驗啊，或者係出 post like 啊，其實無傷大雅啫，係咪？因為我每一個個別嘅 post 或者每一個個別嘅 like， 我做呢啲乜嘢咧，其實我唔係即係講一啲即係秘密出嚟，我唔係泄密。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好多即係。但係 Facebook 唔係睇你個人啫嘛，佢睇一個 big data 啊嘛，所以 big data 就唔係睇你一個人咁簡單啦，佢係睇成個社會嗰個大趨勢， 同埋 係個取向嘅。 睇埋我哋每一個 user 嘅 friend 啊， 喂呢下先危險，所以好多時我發覺咧，我都其實原來犯咗好多次啲咁嘅錯誤，因為有時我有一排冇嘢搞嘅時候，尤其是喺外國嘅時候咧，就走去上 Facebook 度玩啲咁嘅心理遊戲啊嘛，點解原來出曬事啊大佬？咁原來佢有個問題啊， 都好中意玩嘅。 因為佢有個問個問題嘅，可唔可以 access 你個 profile 入邊嗰啲嘢？咁通常你都係 click yes 嘅，你 click no 就玩唔到個遊戲噶嘛，大佬。哇！原來佢賺你錢就用呢咁嘅方法。 唉，好慘噶！你嗱嗰啲問題咧，又呃鳩到你。因為其實通常嗰啲咁樣嘅即係心理測驗咧，其實九成都係擦鞋測驗嚟嘅。即係嗰啲嘢咧， 佢準唔準其實佢未必係好準，咁但係咧佢會氹得你好開心。 係咯， 喺你氹得你好開心，即係譬如你話啊，原來你咧即係其實係現世嘅諸葛亮嚟嘅。 你係金融筆下嘅韋小寶啦，你幾開心？ 你講到你咁開心嘅時候咧，你會 share 出去嗱，唔係我講㗎，而家連個心理測驗嘅分析咧都話我係諸葛亮啊，都話我係關公啊，都話我係呂布啊，大佬 唔使你話 share 唔 share。佢實俾你，實叫你咧 ，kick 咗 share 咧，先至出個結果俾你。 係係，即係 佢唔係有啲話自己睇完咧就 delete 咗個 post 咁簡單嘅，大佬。 咁然之後咧，你自己興奮嘅時候，嗱都話我係即係咁有型、咁靚仔，然之後你仲要 tag 你啲 friend 添，即係咁樣樣。即係你睇下你有冇個咁勁係咪？即係通常佢唔淨止呢啲嘅，佢仲即係做埋一啲咧，即係。佢幫你做埋 fortune teller 添啊，做埋即係睇相佬添啊，好犀利啊呢啲啊！咁你做埋 我起碼都玩過二三十次啊！ 咁佢做埋睇相佬啊，慘啦！即係你 出咗事啊，原來已經 翻睇相嗰啲友咧，就真係少咗好多生意啦。因為你啲咁便宜又唔使錢，係咪啊？即係你廟街嗰啲真係好難揾食啊！ 喂，你最後乜嘢總結？玩唔玩添？你就？唔玩啊！ 我低温已經唔玩呢樣嘢， 唔有好少玩嘅，邊啲係高危咧？我見到阿 Q 爺就成日玩嘅，我好似即係近排好似收斂咗少少啦。 去加拿大好啲， 阿金英好似有玩嘅，其實就 我都有玩嘅，真係出咗事 嘅。 好啦，今次時間差唔多，轉頭翻嚟。